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他，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电影院里，坐在第一排的沈四循声望过去，便看见缩成一团连脸都不肯露出来的始作俑者。在大屏幕变幻的光影中，他只隐约辨出娇小的一团大衣轮廓和露在围巾外黑漆漆的眼睛里的一点亮光。沈四习惯性地将眼睛微微一眯，收回视线作证。后排的徐之仪在那两道冷硬的目光的注视下，便忍不住吐槽，又不是狼，眼睛要不要那么亮？ 嘘，你说谁是狼啊？ 江纯一侧头压低声音问。我说啊，这电影院里全都是女色狼。徐之仪谈笑。电影结束时，掌声雷动，接着四魔四魔这样的声音响了起来，是粉丝团开始有节奏的齐声高呼。雪白的聚光灯在幕布前亮了起来，主创人员在主持人的介绍下依次上台与观众打招呼，沈四走在最后。嗨，大家好。沈四拿着话筒，清朗如晴空的迷人声线一亮出来，今晚这场戏的高潮才真的来了。而观众席上的女粉丝也真的像高潮了，尖叫者有之，哭喊者有之，瞬间乱成了一团。徐之仪严重怀疑旁边几个歇斯底里大喊沈四我爱你，我要嫁给你的女人已经激动得大小便失禁了。整个现场只有徐之仪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只一眼沈四就注意到那个沸腾的观众席上的冰点，他不由地看了一眼又一眼。这时已经有女观众哭晕了过去，被保安劈开人群抬了出去，现场一阵骚乱，有想要扑上前献花的女粉丝与拦着他们的保安厮打了起来，哭喊声此起彼伏，听在徐之仪的耳中哀鸿遍野，像是扎进了10000只春天的猫的海洋。对于常常被噪声包裹的沈四，徐之仪又多了几分同情。导演和女主角男二女二被晾在台上尴尬万分，饶是一向镇定的沈四也有些下不来台，只得不断地向导演微笑致歉。原本计划中的观众提问和抽奖活动眼看就继续不下去了，幸亏主持人临危不乱，适时地抛出诱饵，中奖者明天可以和你们的魔王一起共进晚餐，所以请大家安静，期待幸运女神的眷顾吧。主持人的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尖叫过后静得只闻呼吸，真的是鸦雀无声。徐之仪瞥了一眼旁边的姑娘，激动得眼含热泪，双唇微颤。徐之仪估计自己只有看见达尔文从地底爬了起来，站在自己面前才能激动如斯，还是被吓的。接下来的提问环节更是险象环生，先是在向导演提问的时候，一个女粉丝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想问导演，我想和阿四说话。 导演的脸当场就黑了。问到女主角的时候，粉丝更直接了，问四四的时候你有没有大脑缺氧幸福的晕过去。女主角尴尬地连忙解释，只是错位，没有真的吻到。而女粉丝几乎是在愤怒地声讨，那你是不是很遗憾啊？听说你曾经要求真吻，被四四拒绝了。沈四实在看不下去了，轻轻咳了一声，替女主角解围，过火了，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终于轮到沈四回答问题了，男主持专门挑了一个男观众。男粉丝娇羞万分，问沈四有没有可能喜欢上男人。沈四脸上春风一样迷人的笑容闪了一下，终于憋出了一句，这个 nothing is possible。 男粉丝在一片起哄声中向沈四飞出了一吻，说 just do it。 沈四被呛了一下。主持人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台上的众粉丝们，沈四突然凑到他的耳边，选那个最冷静的。直到主持人示意工作人员将话筒塞到徐志怡的手上，徐志怡才反应过来自己中标了。在周围羡慕的目光中，他着实体会了一把如芒在背。我没什么问题要问。徐志怡干净利落地将话筒还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没有接，反而求助地望向主持人。哈，这才是我的真粉，只要默默看着我就已经满足了。沈四看似解围，徐志怡才不是脑残粉，把递出去一半的话筒又重新拿到嘴边，掏出消毒液，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麦克风喷了喷，然后双目平视前方，镇定地看着台上表情戏虐带着些挑衅意味的沈四。下意识的，徐志怡浑身的刺被撩了起来。沈同学，你的好奇心满足了吗？内焦的滋味如何？全场哗然，所有人都知道沈四众目睽睽之下的那次摔跤是他的逆鳞，谁也不能接。就在连空气都要尴尬地凝住时，沈四唇边疤痕一扬，绽出了一抹似是而非的笑。谢谢这位小姐的关心，我还有更好奇的事情想要知道。好，可惜我对你的好奇不感兴趣。徐志怡躬身将话筒还给了工作人员，他突然可以肯定那天的沈四是真的来找他的，而这两张电影票也绝对不是错误投递。第二天早上，徐志怡有两堂公开课，还在教室门口，他就被讲台上堆成山的礼物惊呆了。今天应该不是我的生日吧？他纳闷地走进去，圣诞节也还没到啊。就在徐志怡踏进门的那一个瞬间，座无虚席的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自己在学生中什么时候这么受欢迎了呢？他狐疑地在学生们叽叽喳喳的吵嚷声中分辨着事情的缘由，不禁头疼无比。原来昨晚他在众人嫉妒的目光中幸运抽中与音乐魔王沈四共进晚餐的晚宴入场券，他当即要把机会让给江纯一，可是主办方表示只能弃权不能转让，他只好付之一笑，随即抛之脑后了。谁知道拜直播所赐，今天他的讲桌上就堆满了学生们请他转交给他们男神的礼物。徐志怡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的沈四粉儿，在他的心里，学生物的人应该关注真实的微观存在，而不是虚浮的表象。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但是细胞构成的表象确实有高低之分。沈四的细胞很厉害，组成了一位全民偶像。徐志怡对着一桌子的礼物哭笑不得，表示自己根本不会去参加晚宴，请同学们把礼物认领回去。而回答他的是女孩子们用泪眼星星充满乞求的眼神，就连路过的王校长也专程探头进来嘱咐他，拜托一定要帮他的女儿要一张签名照啊。徐志怡有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尤其当他看到那一束被喜庆的红色礼品纸包裹着的白色菊花时，忍不住问，你们确定我带这束东西过去不会被打出来？那个送花的女学生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回答， 时间仓促，学校门口的花店唯一白色的就是菊花了，沈四从小在英国长大，应该不懂中国人的忌讳。 徐志怡无奈地点头说，那万一我被赶出来，所有的礼物都归我咯。教室里再次爆发出欢呼，甚至有人高喊徐教授万岁。徐志怡忍不住自嘲，原来自己想要万岁还得托沈四的福。上完课，徐志怡才发现拜昨晚那些衣衫轻薄的四名所赐，他感冒了。昏沉沉挨到了中午，饭都没吃就扑回宿舍躺上床不能动弹了。一觉睡到黄昏，他才挣扎着起身洗了一个热水澡，把堵塞的鼻子睁得稍微可以呼吸，然后他翻开药箱兑了一杯感冒灵喝了下去。望望灰蒙蒙的天，想到等一下就要奔赴一场法式晚宴，徐志怡看了看墙上挂衣钩上昨天穿过的黑大衣和搭在椅子上的咖啡色粗针高领毛衣，他又有了抚额长叹的冲动。徐志怡无可奈何地拉开衣柜，从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里挑了最后的深灰色毛衣，套了一件浅珍珠灰绒大衣在外面，再把那条长得拖地的黑围巾挂在了脖子上，狠狠地绕了三圈半遮住半张脸，然后又扣了顶炭灰色的毛呢帽子，抱着那一堆的礼物晃悠悠地出门了。才一转眼天就黑透了，踢开宿舍楼下的玻璃门，一阵风卷着零星的细雨瞬间把它吹透，若不是事先就把脸埋在了围巾里，徐志怡差点就不能呼吸了。这样的鬼天气就应该在宿舍高床软枕喝热巧克力，徐志怡在心里默默把沈四骂了180遍才解恨。刚走了几步路，就看见住在隔壁的朱玲踩着5寸的高跟鞋斯斯文文地走了过来，同样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人家就有本事随时漂漂亮亮，不像他成日的灰蒙蒙的。哟，这是要赴大明星的约会了，真看不出来徐教授你也追星啊。朱琳看见徐之仪礼物满怀的样子愣了一下，下午在实验室就没看见你了。 感冒了， 反正这两天没有任何进展，干脆休息一下。徐之仪浓重的鼻音从围巾里透了出来，听说你到处拉赞助累病了。朱琳温声细语，仿佛已经忘了那天晚上的不愉快。哦对了，我有感冒药，虽然不太起作用。 嗯，我吃过了。 徐之仪却是一点也不想寒暄。 咦，不硬扛了，晚上有约会也不打扮打扮。 朱玲揶揄地看着徐之仪简单的衣着，他知道徐之仪著名的理论，反正感冒都要7天好，还吃药干什么。徐之仪蔫儿头蔫儿脑地缩了缩脖子，寒风里着实提不起谈话的兴趣。我要迟到了。朱玲立刻回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快去吧，明天见。徐志怡苦笑，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一点。要说现在哪个圈里的热钱最多，娱乐圈当之无愧数第一，看在这个沈四对他关注有加的份上，他好歹试一试。不管对方究竟对他好奇些什么，图谋什么，只要不跌破他的底线，能圈到实际的经费就是胜利。小谷在餐厅门口接到徐志怡的时候吓了一跳，送礼物的粉丝很多，但徐教授这么狂热，送的礼物多到都快把他整个人都淹没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哎呦，徐教授你太客气了。小谷赶紧吩咐工作人员上前帮忙，纯粹替学生们跑腿，与我无关啊。徐志怡解释道。沈四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始终礼貌地回应着到场的粉丝们，但其实他的情绪很糟糕。任谁一大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被各大网站冠名上了最被期待的男艺人，最有可能被掰弯的男歌手这项殊荣时，都开心不起来。尤其是此时，当他从徐志毅的手上接过那束白得闪耀的菊花时，心情更是跌到了一天中的谷底。这位教授到底是来赴宴的还是来捣乱的？徐志怡看沈四看花的表情就知道坏事了，他赶紧撇清，所有礼物包括这束花都是我替我学生们转交的。徐志怡简单的解释说，见沈四那对飞扬跋扈的浓眉还是皱着，就赶紧补充，干脆我去帮你扔了。 不用了，小谷。 沈四将那束白菊塞到小谷的怀里，侧脸对他低声地说，扔远点。好在沈四并没有为难徐之仪，只让人带他去选了一个位置坐下。徐之仪松口气，赶紧在最不显眼的角落坐了下去。在他的后背贴向背椅的时候，他有种灵魂重归肉身的错觉。法式餐厅里觥筹交错，热闹而不喧哗，在周文得体的周旋下，几乎宾主尽欢。沈四出生在英国，是伦敦阴霾雾气中的一员。有和他不对盘的余悸曾经说过，沈四虽是华裔，可是血统里却是英国人的傲慢，连那些得体完美的微笑也是彬彬有礼，不带真心与温度。尽管娱乐圈是张爱玲笔下华丽而长满狮子的袍子，但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戴着一张面具，久而久之，连当事人自己也忘记了本来的样子。而此刻沈四就挂着一抹无懈可击的笑容，与在场的粉丝们貌似热切地交流着。哦不，不是所有粉丝，因为徐之仪正对着一盘香草菲力牛排打瞌睡。是的，徐之仪缩着脖子，头一点一点，眼睛微合，真真切切在打瞌睡。徐之仪并不是故意的，感冒灵神奇的副作用让他的思维变得迟缓，眼皮重若泰山，怎么用力也撑不起来。于是他想，就一下，眼睛就闭一下，以自己强大的自制力一定可以马上睁开。可是在强大的药效面前，肉身显然弱多了。徐之仪坐在极不起眼的位置，顶上璀璨的水晶灯正好投下重重魅影，让他的脸隐在暗处，本不应该被发现。可是被预言师反复加持过的沈四暗中将注意力全投在了他的身上。沈四冲周文扫了一眼，又微不可察地扫了徐之仪一眼，周文立刻心领神会，不动声色地起身走到徐之仪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徐之仪身体一颤，顿时清醒过来。看着周文关切的目光，徐之仪只觉得无地自容，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有媒体记者在场的情况下睡着了。徐志仪立刻狠狠下手捏了自己一把，黑漆漆的大眼睛立刻蒙上了一层水雾。不明就里的周文以为他羞愧得快要哭了，也不忍心再责备他，于是轻轻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整个吃饭的过程，徐志仪都在强打精神，拼命用吃东西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沈思一边与人谈笑风生，一边默默观察徐之仪。来参加宴会的女粉丝从衣服到妆容都精致得无可挑剔，显然下了血本，无疑不是巧笑倩兮，热络殷勤，连表情都是对着镜子练习过的，那么的恰到好处。唯独徐之仪安静得几乎没有存在感，灰毛衣、灰大衣、黑围巾，低调的留不住任何人的视线，干干净净的一张脸，素着没有任何的修饰，就这样还是一直低垂着头，一言不发，从始至终只盯着餐盘，仿佛桌子上那盘炭烤龙虾远远比沈四更值得关注。在女人面前所向无敌的沈四有些颓了，要怎么才能接近她，然后登堂入室完成预言师交给她的任务呢？在徐之仪的剧本里，他根本就没有出镜的机会啊。沈四笑眯眯地提议道，我们来玩个游戏吧。坐在沈四斜对面的徐之仪面对圈套却浑然不知，还在用餐刀仔细地将牛排切成均匀的一粒一粒的肉排成一条直线。我来考考你们对我的了解程度，答对了我自罚一杯，如果你们输了要罚酒三杯了。我的身高是……他随意地指了指坐在身边的一个女孩，186。这个女孩轻快地说出了准确的数字。沈四也守信地将红酒倒入口中，女粉丝零距离地看着偶像吞咽红酒时性感的喉结上下滑动，顿觉唇干舌燥地咽了口口水。那我的生日是哪天？沈四嘴角细细的疤痕微扬，似笑非笑，看不真切情绪。众粉丝几乎齐齐要喊出答案，可是沈四微微一笑，将修长的手指放在双唇中间，嘘，让他来回答。 沈四指了指徐之仪，这明显就是放水嘛，沈四的粉丝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日啊？他就是因为4月19号的生日被粉丝封为最想一夜情的对象，徐之仪却张口结舌，他怎么会知道一个陌生男人的生日呢？徐之仪半张着嘴唇，众目睽睽之下也无法偷偷百度一下，于是老实回答，我认罚。沈四亲自倒了三杯红酒，起身走到徐之仪的身边，放在他的面前，嘴角还始终含着一点歉疚的笑意，真不好意思，实在没想到你会不知道。连同记者也哄笑起来，帮着沈四。徐教授平静地端起面前的红酒杯，用喝九九感冒灵的速度一口气干掉三杯酒。原以为徐之仪会推诿，准备了一肚子说辞的沈四反而被镇住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徐之仪稳稳坐下，眼神清明地看着沈四， 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既往不咎，等一下多拍几张照片送给我的同事。 这番话一说，连沈四都不得不赞叹他为同事两肋插刀的义气了。众人都看得出来，他确实不是沈四的粉丝。沈四风度翩翩的伸手抓起徐之仪搭在桌子上的手，用力握了一握，一言为定。谁知徐之仪却猛地抽回了手，皱起眉头， 我感冒了，不好传染。 然后竟从口袋里掏出消毒液，对着两人的手心喷了喷。沈四心中一冷，脸上却丝毫不显，反倒笑得更加温存，没关系，真要感冒了就可以趁机休假了。接下来在沈四的示意下，小谷频频带着工作人员向徐之仪敬酒。徐之仪正好心中不快，干脆来者不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越喝脸越白，眼睛却越来越亮了，直到小谷都要喝趴下的时候，而徐之仪却还清醒着。沈四不由得心里打鼓，徐之仪这教授的职称莫非是酒桌上拼出来的？神通广大的预言师不会搞错对象了吧？于是在他或明或暗的指示下，在场的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上前与徐之仪干了一杯。说是晚宴，其实作秀多于吃饭，一个小时后活动就结束了。周文忙着和小谷一起招呼众人离开，他殷勤地将记者送到餐厅外，悄悄塞给他们准备好的封口费，又放低姿态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此体贴周到，诚恳谦逊，记者们反而不好意思了。一群人站在餐厅门外，将一场送别演绎得情深深，闹哄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一场晚宴过后，沈四独自留在餐厅，徐之仪果然也没有走。他应该已经猜到沈四刻意的接近，到底要不要摊牌呢？沈四犹豫着，阴着脸坐在徐之仪的对面。整个餐厅因为被包下来做活动，人一走便显得空荡荡的，明晃晃的水晶灯照得徐之仪整张脸纤毫毕现，而徐之仪本人却浑然不觉，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微低着头一动不动，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过了好一阵儿，沈四才觉出不对，他伸手附上徐之仪的额头，这热度完全可以烤牛排了，难怪他的脸红得像煮熟的鸡尾虾。沈四不知为何看见徐之仪靠在椅子上直直地坐着，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的手中还固执地握着那瓶消毒液。沈四的视线停在徐之仪的脸上，他的双颊因为高热而泛起了潮红，倒让那张沉静到近乎寂灭的脸生动了起来。沈四几乎可以闻到夏天胭脂花透过重重暑气散发出来的淡淡的脂香，那双雾蒙蒙的黑眼睛紧紧地闭着，让人觉得徐之仪只是一个年轻而不具任何威胁性的女子。他睡着的时候睡得那么的沉静，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静。沈四又想起徐之仪那一串吓人的学历头衔，沈四越看越觉得这个看起来寡淡如水的女人身上迷雾重重，预言师的话又在他的脑中响起。沈四忍不住伸手推了一把徐之仪，徐之仪不耐烦地挥手将沈四搭在他肩头上的手拍落，像拍开一只嘤嘤的苍蝇。散场了，你得回家。 家？我没有家。 徐之仪皱着眉嘟弄了一下，还是闭着眼睛，嘴角却忍不住嘲讽的一翘，那肉肉的翘下巴晃了晃，画出了一道弧线。人怎么可能会没有家呢？话音未落，沈四突然顿住了，他也没有家。 没有家。 徐之仪斩钉截铁地回答着，眼睛却依然闭着。那你总得有个去处啊。沈思又用力推了推徐之仪， 我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师兄，我回来了。 徐之仪朦朦胧胧地绽开了一个笑容，一滴泪突然从他闭着的眼角滑了下来，凉凉地折射着华丽的灯光，像是一粒迷路的星辰从天际缓缓地前行，然后慢慢坠入黑暗。沈四愣了一下，原来古井并非无波，只是涟漪为他人而起。他突然有些心酸了，爱慕他的女子多如繁星，可有谁会在酒后为他偷偷落一滴眼泪呢？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沈四从徐志怡的大衣口袋里摸索出一把缠着504标签的钥匙、手机，还有抽了一半的烟。他摆弄了一下手机，没想到手机居然设置了密码。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我生日。 徐志怡闭着眼晃了一下头，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是 我想不起来了。 徐志怡抚额低语，沈思本来对他涌起的那点好感顿时烟消云散。徐志怡是不是故意报复？沈思伸出手稍稍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脸，啪啪的一声。小谷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沈思殴打醉酒女粉丝的这一幕。 四哥，可不能这样，被人看见就糟了。 小谷吓得面无人色，扑上来一把抱住沈思的手臂。 那你来叫醒他。 沈思瞟了一眼小谷， 那也不用扇他耳光呀。 小谷松开沈思的手臂，转而轻轻摇晃。沈思又被勾起了无名的邪火。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在扇他耳光？ 小谷撇撇嘴，想说两只眼睛都看见了，但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与沈思硬碰硬会死得很惨，于是只动动嘴唇无声地反驳着。可是无论小谷怎么样轻摇慢晃，徐志怡都睡得一然不动，只是不耐烦地在梦中挑了挑眉毛。徐志怡倒是长了两道清秀斯文的淡眉，从没有修饰过，却依然像画过一般的清晰干净。可惜徐志怡的表情太过沉寂了，令人从来没有注意到她有如此秀气的一对眉。 四哥，他怎么还不醒啊？ 小谷郁闷了。 下狠手。 沈四咬牙切齿地看着这个赖在椅子上耽误他时间的女人。 你来。 小谷从其刘海下抬眼怯怯地望了沈四一眼。沈四鄙视地看了一眼心慈手软的小助理，嘱咐说， 你拖住周文，如果他问起你就说我先回家了。 小谷忙不迭地逃离即将到来的凶案现场。沈思一边目送小谷逃窜，一边在徐志怡的肩膀上用力捏了一下。这一下他用了六成力，徐志怡立马睁开了眼睛，雾茫茫不聚焦的一双黑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沈思。看着看着，徐志怡伸出手轻轻地在沈思面颊上抚摸了一把，然后灿烂的一笑，用温柔的近乎呓语的声音说， 我认识你。 话音未落，他的手便耷拉了下来，唇边还带着那尚未凋谢的笑容，又闭上了眼睛。沈思愣了一下，他这是被调戏了吗？看着徐之仪毫不防射的样子，他突然醍醐灌顶。有句成语叫什么来着？女人不喝醉，男人没机会。不对，不是这句，是酒后吐真言。 徐之仪，醒醒。 沈四站在徐志怡面前，用力握紧她的肩膀，尽管那肩膀单薄的几乎一捏就碎，但是沈四还是使上了捏核桃的力气。果然徐志怡终于又睁开了眼睛。 预言师你认识吗？ 沈四紧紧地盯着徐志怡的表情。 预言师，我就是预言师啊。 徐志怡朦胧的眼努力想要聚焦，沈四浑身的汗毛都戒备了起来。 我预言你马上就要倒大霉。 他醉意惺忪的眼弯了弯，又重复了一遍，重重的点了点头，眉头一皱，身子一前扑，头直接埋在了沈四的胸前，又睡着了。面对突然投怀送抱的女人，沈四习惯性的皱起了眉毛，但是下一刻他突然发现他这个皱眉的动作和眼前的女人很像。 你的语言一点也不准，我不是马上就要倒霉，而是正在倒霉，而你离倒霉也不远了。 等小谷和周文回到餐厅，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小谷吹了一下刘海，露出了两道修得整整齐齐的八字眉。 四哥说让你回来把那个女粉丝搞走，奇怪，人怎么不见了？ 也许阿四自己把她搞走了吧。周文见怪不怪，他一向知道沈思没有怜香惜玉的柔肠，何况是那种根本就不粉他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阿四对那个女人的态度有点奇怪啊。 他一直在灌他酒，以往他从来不对哪个粉丝特别留意啊。可能是四哥让他有些丢脸。小谷心跳如擂鼓，乱解释着，刚才那女的喝醉了，我还看见四哥偷伸她耳光了。什么？你没阻止阿四啊？让人看见又要闹大。周文闻言释然，小谷如果能够拦住沈四，那沈四也就不是肆无忌惮的沈四了。当时拦住了，可是估计他还是把人给扇走了，因为我出来找你的时候他说要下狠手。小谷往自己脸上轻轻一扇，做了一个呲牙咧嘴扇耳光的动作。算了，没人看见倒也没什么大碍。周文看了一眼餐厅，服务员都在后厨。就在两人想象徐志怡的惨状时，沈四的跑车正缓缓融入霓虹璀璨的夜色，向着那所著名学府驶去。徐志怡坐在副驾上，头歪着倒向沈四的方向，街灯不停划过，在他的脸上交替投下明暗变幻的光影。徐志怡，你真不认识预言师？沈四开着车屈起中指，残忍地弹了弹徐志怡搭在背椅上的额头。每一个科学家都是预言师。他睁开了雾蒙蒙的眼睛，望着沈四的侧脸，柔声细语地说， 嗨，你长得不赖啊。 沈四觉得莫名有点得意，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太漂亮了，没我师兄耐看。 沈四差点被呛住，他嫌弃地看了一眼徐志怡身上灰扑扑的外套，你的审美有待提高。 我为什么要有审美啊？审美这种东西在试管里找得到吗？ 徐志怡望着沈四，雾蒙蒙的眼睛里全是漫不经心。沈四侧头看着徐志怡迷茫的模样，忍不住又屈指弹了一下他的额头。 喂，你是不是到处给别人唱歌听啊？ 徐志怡突然发问，听起来清醒了很多。可是沈四的余光看见徐志怡又闭上了眼睛，睫毛在脸上投下了一道暗影，微微颤着。 我又不是卖唱的。 不知为何，沈四听到他这句问话很不舒服，感觉徐志怡很看不起自己一生的追求。 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啊，每晚都要听着睡。 沈四的心里好受点，看来这句唱歌的不是职业歧视。 喂，你唱几句听听。 徐志怡闭着眼睛，似乎被车里的暖气熏得又想睡过去。 听现场版要买票啊。你不是说你不卖唱啊？ 喝醉了还这么刻薄。沈四忍不住伸手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又用力弹了一下，再次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原来天才的脑袋敲起来和普通人的也并无二致啊。徐志怡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身子反射性地弹了起来，又瞬间瘫倒。 算了，你唱不好，我唱给你听吧。 说着他闭着眼睛，像梦呓更像是自言自语。鲁班门前耍大斧，沈四觉得有些好笑了。第一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逞强要求唱歌，还是一个非专业的。果然，徐志怡轻轻地哼了起来，声音轻柔低缓，慢条斯理，透着一种奇异到近乎懒散的絮叨。沈四分辨了很久才听出来，这是一首 Unrepublic 的 Come Home。 他突然有些佩服自己，居然能从如此荒腔走板的旋律中听出这首歌的雏形。显然徐志怡并不能记全歌词，大多数时候只是含糊地哼着，只听到副歌部分才能哼清歌词。没有家的人其实最想回家。沈四突然有些同情眼前这个喝醉了会自己哼歌哄自己的女人。他转过头，徐志怡闭着眼睛轻轻地靠着车窗面向着沈四，一边哼唱，唇边挂着一个恍惚的近乎虚妄的笑容。沈四第一次留意到，原来徐志怡笑起来是有酒窝的，小小的两粒酒窝在唇角一闪一闪，像天上的星。沈四皱起了眉头， 真如预言师所说，眼前这鲜活年轻的生命就要转瞬即逝了吗？车子进入了学校，隐在楼下的树影里，车窗外很快蒙上了一层水雾，把外面的世界隔绝开。下车前，沈思点了支许之怡的烟，他已经很久没有抽烟了，但眼前对着这个也许很快就要消失在世界上的女人，他有点想来一支。烤制过的植物辛辣的香味弥漫在车里，淡蓝色的烟雾萦绕指尖，一点猩红的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徐志怡已经开始哼另一首歌了，唱了一辈子的歌给别人听，这算是第一次有人唱歌给自己听吧。沈四听着那跑调跑到月球的歌声有些想笑，幸亏徐志怡有把沙沙软软的声线，才能把一段面目全非的旋律唱得有模有样，如果没有听过的人还是颇能被唬住的。沈四突然对新专辑的编曲有了些新的想法。沈四转过头看了一眼醉醺醺的徐之仪，有人喝醉会说胡话，有人喝醉会耍泼，有人喝醉会睡觉，而女科学家喝醉会唱跑调的歌。把徐之仪从车里拖出来颇费了沈四一番功夫，冷风一吹，徐之仪的身子便顺势一缩遁进沈四的怀里，紧紧抓住沈四胸前的衣服不松手。沈四暗叹，这次可亏大了。从门厅穿过时，守门的潘阿姨从窗户里往外看了一眼， 哟，徐教授怎么啦？ 沈四赶紧低下头压低声音， 醉了。 潘阿姨意味深长地对他笑了一下， 这么大年纪也该醉一次了。 沈四不由得好笑，继续扛着徐之仪爬楼梯。若不是每日的体能训练，他一天都没有落下过，爬上五楼已经足够要他的命。因为徐之仪整个人窝在他的怀里，像被人抽了骨头一样软，只能半抱半架着胡轮着扛上楼。期间沈四还得不时用手捂住他的嘴，因为徐之仪一直兴奋地唱着歌，还越唱越大声。好不容易找到504的门牌，沈四一边架着徐之仪，一边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钥匙。走廊里没有灯，黑乎乎的，看不清锁孔，他对了半天也没有找准孔眼儿。隔壁的门哗啦一声开了，一个女人穿着睡衣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身子。徐之仪？徐之仪低着头没有应声，他喝醉了。沈四赶紧把脸撇到另一边，哑着声音回答， 哦。 对方这一声哦，透着一股深深的了然。要帮忙吗？我是他的同事朱玲。 不用。 朱玲了然地抿嘴一笑，吧嗒一声把门关上了。好不容易进了门，沈四已经累出一身的汗，房间并非一片漆黑，窗帘开着，湿漉漉的月光洒了一地。沈四便没有开灯，直接将徐之仪扔到了床上。徐之仪摸到了被子，团一团塞在怀里抱紧，头一歪安静了。沈四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心跳，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的任务，摸着床头一盏小巧的灯拧开，灯光并不算太亮，只晕出了一片浅浅的黄，却足够他看清房间里的一切。这个小小的单间大概只有30平方米，还没有他的衣帽间大，却因为添置的东西少显得空荡荡的。进门左边是卫生间，门轻轻地掩着，迈前一步就是正室。窗户对着门，窗下是一张窄窄的白色书桌，桌子上放着一部银色的 MacBook 和一个淡绿色电热水壶。书桌的左边是一张单人床，铺得灰得发白的床单，右边是垒得有半人高的一壁书，没有书架，却也整整齐齐。而墙角是一个很小的原木色衣橱，拉开一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件衣服，颜色在黑与白之间深深浅浅的变化，一沓挂起来的白衬衫全是一模一样的。书桌前放着一把椅子，椅子有半圆形的扶手，像一个虚位以待的拥抱。鞋架在进门口，上面一共放着4双鞋。房间里连部空调都没有，东西清简到令人发指，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房间。沈四想起自己拥挤的衣帽间，沈四拉开书桌前的抽屉，吓了一跳。 没有人会连抽屉里都摆得整整齐齐，所有东西都放在一条直线上，简直像军队排的方阵。沈四取出抽屉里的药瓶，旋开盖子，把里面的药一股脑倒进自己的衣服口袋，然后从事先准备好的瓶子里倒出一大把药，挑出形状颜色看起来几乎一样的药丸装进去，盖好放回原处。他在房间里四处翻找，把几乎能找到的药瓶子全都一一换过了，然后信手按开他枕边的 iPad， 这大概就是他睡前听的歌了吧。烟月透过耳机轻轻地流泻了出来，徐志怡的表情慢慢松了下来，熟悉的音乐令他觉得安心，果然很适合睡前听。沈思威讽地笑了起来，这是舒伯特的摇篮曲，要有多缺乏家庭的温暖，才会令一个成年人在睡前要靠摇篮曲入眠呢。沈思有点同情地看了一眼梦中的徐之仪，橘色的床灯正笼罩着徐之仪的脸，清浅的面孔半陷在枕头里，面颊热得绯红。沈思皱了皱眉，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了徐之仪抱着被子的手臂，将那件大衣从他的身上剥下来，又替徐之仪脱下鞋子，将被子盖在身上。从头到尾，徐之仪都很顺从，没有丝毫的抗拒，显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识。将被子拉到徐之仪的下颌处，沈四看见床边放着一本已经翻得松软的书，他好奇地拿了起来，是英文版的《病毒学丛书》中的一本。他信手翻开，书中夹着一张照片，照片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穿着学士服的徐之仪站在一名年轻的男子身边，两个人都谈不上好看，但是站在一起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与登对。如此珍视地放在枕边的书里，这大概就是那个他喝醉时也心心念念的师兄了。沈思笑了一下，拿出手机给预言师发了短信，药已经全部换过了。做完这些，沈思手脚有些发软，一时倒也不想走了，便将身子填进椅子的怀抱中，抽出一支许之仪的烟，静静点燃。隐隐约约的摇篮曲飘在小小的陋室中，他舒舒服服地深深吸了口烟，将身子向后仰着，吐出了一个套一个的烟圈。是什么时候迷恋上吸烟的感觉呢？很多人是因为寂寞，沈四他不是。那还是在英国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迷恋他的嗓音，就连教声乐的老师也赞叹他有一副清朗纯粹的好嗓子。可是他不满足，男人的声音里怎么能没有沧桑？他喜欢那种被岁月和痛苦碾压过的嗓音，于是便疯狂地吸烟，靠烟熏火燎为他清朗干净的声线添了那一点点沙沙哑哑的粗糙质感。于是更多的人为他的声音疯狂，女歌迷说他的声音是性感本身，男歌迷说他的声音是寂寞夜里的一杯冷酒，乐评人说他的声音是夏天晴空里游动的云，制作人说他的声音是风吹过寂寞荒原时扬起的飞沙。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只是被烟强行熏坏的嗓子在抗议。直到两年前，沈四再也唱不了歌，反倒戒了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